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香帅勇擒毒蛇，帮主怒斥狱魔，窗帘巧引身影，胆小却怕死蛇。 白玉魔咯咯地笑着，嘴里又发出了吹竹之声。那二十多条昂首作恶、蓄势待发的毒蛇，就蛇一般的向楚留香窜过去了。楚留香出手了，一出手便捏住了一条蛇的七寸，往地下一掷，那条蛇立刻不能动了。只见他的双手竟好像变戏法似的，左捏右掷，右捏左掷，一捏便是蛇的七寸，一掷蛇就送命。眨眼之间，二十多条敲结恶毒的毒蛇竟都已经被他掷在了石地上，一条条均已头破骨折，再也没一条活的了。这出手之准，手法之快，手力之强劲，实在是太过吓人了。就连那以快剑威震江湖的一点红都瞧得呆了。楚留香瞧着地上的死蛇，却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秋风起，进补要及时啊，只可惜我那田儿不在这里，否则正好请他为我炖一盅又鲜又浓的三蛇羹啊。白玉魔满头青筋暴露，眼中几乎要冒出火来了。这些毒蛇无不是他自穷山恶谷、荒林沼泽之中辛苦捕来，在喂以各种毒药辛苦训练而成的呀。他本想仗着这些毒蛇横行江湖，哪知被人举手间就杀了个干干净净，还要把他们炖一盅三蛇羹。白玉魔目立了半晌，全身的骨骼突然像蜜珠似的接连不断地响起来，他咬牙切齿地瞧着楚留香一步一步地走过去。楚留香说： 奇怪啊， 嘿，怎么你这个肚子里有人在摇骰子？但瞧你满脸的煤气，摇出来的点子一定是个一二三。他嘴里虽然在说笑，其实却也知道白玉魔这一身的功夫倒不可轻视，此刻蓄力待发，一出手必定是非同小可呀。他眼睛盯着白玉魔的手，只见白玉魔那双又白又嫩的手掌中，此刻竟已经隐隐透出了一股清气。一点红高声说： 掌上有毒，小心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放心，毒不死我。白玉魔狞笑着说： 哼，谁说毒不死你？ 他这一吐气开声已是出手的先兆，楚留香知道就在这一刹那之间，他必定就要出手了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突然有一个人喝道：住手！光影闪动之间，一个人疾步而入，只见这个人剑眉星目，长身玉立，身上一袭青袍之上也打着两三个补丁。那英俊的脸虽然带着笑容，但是不怒自威， 眉目间镜自有一股摄人的力量，神情之稳重也不像是他这种年龄的人所应该有的。那两个丐帮弟子瞧见这个人来了，都垂下了头，不再出声，就连白玉魔他也退到了一旁，垂手肃立。一点红从未瞧见过此人，却也知道这必定就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新任龙头帮主南宫翎。楚留香哈哈一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南宫兄来得倒巧啊，方才小弟若是做了毒蛇及时进补的活人羹的话，哈哈哈南兄日后岂非要少了个酒伴啊。南宫翎抱拳笑道，幸好小弟还是早来了一步，否则本帮这三个有眼无珠的弟子只怕已要变成楚兄的三人帮了。啊啊啊啊啊， 楚留香大笑说， 哎，呵呵，你做了帮主，说话怎么也不肯规矩一点啊？ 南宫翎笑着说， 呵呵呵，和楚兄这样的人说话，若是言语无趣，楚兄日后还肯交小弟这样的朋友吗？但是无论如何，本帮弟子无礼之罪还是要请两位恕过呀。 他突然面色一沉，转身瞧着那个三个丐帮的子弟厉声说， 你们年纪已经不小了，怎地做事如此糊涂呢？也不问对方是谁便胡乱出手，难道忘了本帮的帮规了吗？ 这话虽非向白玉魔而发，但却无疑是骂白玉魔的呀。 白玉魔咯咯地笑着说，帮子啊，帮子不必指着和尚骂秃驴了，他两个人并未出手啊，出手是我的。 南宫翎豁然面对着他，沉声说， 即使如此，本座便要请问白师叔了，为何不问问清楚便要胡乱出手伤人呢？莫非白叔又想退出本帮不成吗？ 他虽也尊称白玉魔一声师叔，但这杀人不眨眼的姑苏恶盖被他的眼睛一瞪，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他咧着嘴说， 咱们本是追那恶徒而来，瞧见这两位在此，自然要认为这两位将那个小子藏起来了吗？ 你可曾问过了吗？ 啊，没啊。 既未问过，又怎知是他两位将那人藏起来的呢？那人凶险恶毒，人所难容，他两位又怎会庇护于他呢？ 白玉魔居然垂起了头不敢说话了。南宫翎冷笑着接着说， 何况有中原一点红与道帅楚留香在此，天下无论什么人到了这里也都该恭恭敬敬客客气气，你们凭什么如此无礼啊？ 这南宫翎果然不愧年纪轻轻便做了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，他简简单单的几句话里不但责备了本帮子弟，却也点出了楚留香与一点红的身份。这样他纵然责骂本帮弟子，却也丝毫不失丐帮的面子。最主要的是他话里已将那黑衣少年说的是十恶不赦呀，好叫楚留香和一点红再也不能庇护于他。 一点红听他居然一语就道破了自己的来历，不觉更是暗暗吃惊。 啊，这南宫翎当真是个厉害的角色呀。 楚留香却在暗中奇怪，这个少年自大漠远道而来，怎么会初入中原便得罪了丐帮的门下了？而且瞧这个情况，得罪的还不轻。 丐帮弟子听到面前的这个人便是名震天下的道帅楚留香， 不禁都睁大了眼睛，张大了嘴，合不拢。 白玉魔昂首笑道：“ 原来阁下便是楚留香啊！我白玉魔今日栽在道赛的手下，我不丢人呐！” 这里有帮主来了，啊，也用不着我再管了。 好了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 他狠狠地瞪了楚留香一眼，便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了出去。南宫灵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此人近年行径虽已改呀，但是气量仍是偏狭呀，出手仍是鲁莽。哎，此人近年行径虽已改呀，但是气量仍是偏狭呀，出手仍是鲁莽啊。但望楚兄莫要见怪才好。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呵呵呵，别人不怪我，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，我怎么会去怪别人呢？”南宫灵笑着说：“不想楚兄与洪兄的侠家既然全都到此间了，此地小弟虽未久居，却也时常来往，勉强也算得半个主人，少时定要与两位快饮几杯呀。” 他竟然绝口不再提那个黑衣少年。楚留香自然更不提了，他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们中年要饭难道也向别人要酒吗？ 好好好，我不管你们的酒是要来的还是抢来的，有人请客喝酒，那我是从不肯错过的。洪兄，你也莫要错过了，去去那不花钱的酒，喝来的滋味那是分外不同的。”哈哈哈哈， 一点红却仍然留在梁上，也不下来，冷冷地说：“ 我从不喝酒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啊，如此大好适口充肠之物，若是不喝，岂非对不住自己呀？” 一点红说：“ 哼，酒能使人手软心颤，杀人就不怕了。” 楚留香叹道：“若为杀人而不喝酒啊， 简直好像是为了怕拉屎而不吃饭，不但是荒谬一极，而且是惨无人道啊。洪兄，你……” 突见又有两个丐帮的弟子自后面门中大步走出来，向南宫灵躬身行礼。左面一个人道：“ 哎，后面的屋子弟子们已随祝长老与葛长老全部查过了，冷某人也已交送公孙护法，并无那恶徒的踪影啊。” 南宫灵目光一转，抱拳向楚留香笑道：“ 既是如此，便请楚兄将那人交出来吧。” 楚留香眨了眨眼睛说：“ 你说的是什么人呢？”“不瞒楚兄，小弟也弄不清那人的来历，只知他身法轻便，武功甚高，两天前曾在赵公镇伤了本帮十余个弟子，还偷去了本帮一些重要之物，方才又伤了本帮宋护法，使以本帮对他是万万不能放过的。” 哦，楚留香说：“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。”“ 怎么，楚兄真的不知此人？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我就是要打别人的主意，也不会打到你们丐帮的头上来呀。”南宫灵微微一笑：“如此最 好。”话声之中，他的笑中忽然飞出了两柄短剑。南宫灵袖中的这两柄短剑， 可使出点穴棒、判官笔、分水刺等八种兵刃的招式了。 如意八打疾风十三次，可称是武林一绝。就连丐帮故去的老帮主仁慈，他的武功似乎都略逊他一筹啊。此刻他这两柄剑劲脱手飞去，向那紫绒窗帘下直刺而去，一点红居高临下瞧的是非常的清楚的，那窗帘下竟露出了一双黑色的靴子尖儿。这叮砰砰两声响，这短剑已经插入了靴子，就像是已经生生的钉入了地下。南宫翎的面上笑容不改，缓缓地说： 怎么到了这个时候阁下还不肯出来吗？ 窗帘里寂静无声。 南宫翎瞧了楚留香一眼，楚留香神色不动，好像是什么都不知道似的。南宫翎终于冷笑一声，喝道：好。 他微微挥了挥手， 那两个丐帮弟子便已经抽出了腰刀，一个箭步窜出，挥刀就向那窗帘急急地砍下去了。一点红虽是心肠冷酷，也不禁瞧得心跳了。那黑衣少年就算不死，这一看那两条腿也算完了。 可是刀锋过处，半截窗帘落下，竟没有鲜血溅出来。窗户是开着的，有晚风吹入，上半截的窗帘被风吹动，哪里有什么人呢？窗帘后面竟只不过放着一双靴子。 楚留香大笑：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好好的窗帘被砍成了两截，一双上等的小牛皮靴子也被刺了两个洞。南宫兄，南宫兄不觉得太可惜了吗？ 南宫翎面色微变，冷冷地说： 窗帘裂了可以缝起，靴子破了可以补上，人若逃了，本帮弟子也可以追得回来。 那八代弟子变色说：那么他莫非是真的光着脚逃了？ 南宫翎沉声说：窗外值班的弟子是谁啊？ 是济南天宫庙的兄弟。 带他们去公孙护法处家法伺候。 遵命。 他一掠出窗，窗外立刻响起： 带他们去公孙护法处家法伺候。 遵命。 他一掠出窗，窗外立刻响起了呵斥之声。 南宫翎转身向楚留香勉强笑了一笑，抱拳而道：小弟有要事在身，今日只好就此别过了。 楚留香笑嘻嘻地说： 你刚刚引起了我的九重了，你怎么就想如此一走了之啊？啊！楚留香大笑说：呵呵呵呵呵呵，是啊，楚留香的九寨，天下有谁能赖得掉呢？好吧，就在这两天里，小弟定来奉请，但望洪兄也莫要推辞才好啊。 手一提，两柄短剑竟又飞起来，原来那剑柄之上还系着根乌金打造的洗链子。 南宫翎匆匆而去，窗外的呼啸声又起，一声接着一声，渐去渐远了。片刻，又是走得干干净净。楚留香感叹地说：这南宫翎果然是个人才呀，丐帮在他的统帅之下，果然是日益强大了。只怕也许是太强大了些。 一点红飘身而下，目光闪动说： 你瞧那少年真的走了吗？ 这里的窗子 难道只有一个？只听一个人冷冷地说：“ 哼，也只可惜那南宫翎没有楚留香这样的眼力。” 话声之中，那黑衣少年已自另一扇窗帘后走出来，雪白的袜子上沾满了灰尘。 一点红这才知道，这个少年的靴尖竟然是故意露出来的。他脱下靴子溜出窗户，却从屋檐下溜入了另一扇窗户，躲入窗帘。 这个少年年纪轻轻就懂得利用人类心理上的弱点，他算准南宫翎必定以为他逃走，就不会再到处搜查别处了。只见黑衣少年走到了楚留香的面前，瞪着眼瞧了楚留香半晌，突然大声说：“ 那南宫翎和你是朋友，我却与你素未平生，你不帮他反来帮我，究竟为什么？” 这个少年疑心病他很重啊，别人帮了他的忙，他非但毫无感激之心，反而怀疑别有居心。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“ 哈哈，我不帮他反而帮你，是因为 他是个要饭的，穷得很，而你却是个有钱的人，所以我要拍拍你的马屁呀。” 黑衣少年瞪着眼睛瞧了他半晌，嘴角终于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容，但是他却忍住了不笑出来，他还是冷冷地说：“ 你纵然帮了我的忙，我也绝不领你的情。” 楚留香也忍住了笑说：“啊，谁帮你的忙了？你还用得着别人帮忙吗？这些区区丐帮的人马又怎会瞧在你的眼里呢？” 那少年怒道：“你以为我怕他们？ 你自然不怕他们，你躲在窗帘里只不过是要逗逗他们，好玩啊，好玩而已。” 那少年气得脸都红起来了，又向前走了几步，厉声说：“ 嘿嘿，你莫以为帮了我的忙你就可以讥笑我啊！”话未说完，他整个人突然跳起来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香帅斗盖魔，绝处出因果，要寻画中人，还需或亦或。 黑衣少年气得脸都红了，他向前走了几步，厉声说：你不要以为帮了我的忙，你就可以讥笑我 啊！话没有说完，他整个人突然就跳起来了。 原来他脚下不小心踩着了一条死蛇，竟吓得人都跳到桌子上，几乎他就要扑进楚留香的怀里了。楚留香大笑着说：咱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英雄，原来是怕蛇的呀。他这才知道，这个少年刚才气急败坏的逃来，那只是为了有蛇在后面追，倒真的并非惧怕丐帮子弟的武功。这冰冷冷的少年会怕蛇，也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。黑衣少年红着脸喘着气说：我才不怕呢，我只是觉得我讨厌，凡是软软的滑滑的东西我都讨厌，你难道认为可笑吗？楚留香拍着脸说：不可笑，自然不可笑。既然女人都怕蛇，男人为什么不可以怕呢？男人为什么比女人少怕一样东西呢？他说到这儿，一点红冷漠的眸子里都不觉有了笑意，那少年一张脸却越发气红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一个人冷冷地说： 原来名震天下的楚香帅不但会说笑，也会说谎啊。 一个人斜斜地倚在门上，竟是那白玉魔，手里却多了个灰扑扑的白布袋，里面不知装的是什么。黑衣少年的脸色不禁一变，楚留香的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心里也不觉跳了一跳，却淡淡地笑着说： 我方才说过他不在这里吗？哈哈，我只不过什么都没有说而已。白玉魔冷笑着说：哼，我家帮主早已算定他还在这里，只是碍着你楚留香的面子，所以暂且避开。现在他既已现身，你…… 黑衣少年突然大声地说：你们不必看他的面子，我跟他毫无关系。 哈哈，好啊，即使如此，你是要自己出去啊，还是要等咱们进来啊？ 黑衣少年不等他的话说完，已经飞身掠出了窗外，接着便听得一阵呼喝之声，一路喝了出去。楚留香叹道：哎，你们有南宫翎这样的帮主啊，当真是天大的福气呀。那个少年得罪了南宫翎，也是倒了大霉了。 白玉魔厉声说： 得罪了我白玉魔的也未必要走运呢。 他突然自那个灰袋中取出了一件黑悠悠的奇形兵器，大喝道：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纵然认得南宫翎，我白玉魔却不认得你，你得罪了我，我今日就要你死啊，你死 啊 啊！ 哈哈，为什么许多人都要我死啊？啊，我死了，我死了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啊？白玉魔狞笑着说： 好刺，好刺多子嘞。 一句话没有说完，掌中的兵刃已经递出去了。一点红冷眼旁观，只见这个兵器似薄非薄，似找非找，握手处如同护手脖，带着月牙，黑悠悠的杆子却如狼牙棒，带着无数根的倒刺，顶端却是个可以伸缩的鬼爪，爪子黑得发亮，显然带着剧毒。中原一点红纵横江湖，与人交手不下千百次，却也没有见过如此奇特的兵刃，也不知道这个兵刃究竟有什么妙用。 学武的人要是瞧见一样新奇的兵器，那就好像小孩瞧见了新玩具似的，觉着又是有趣儿，又是好奇。一点红自然也不例外，他也想瞧瞧这个兵刃有什么奇招啊，更想瞧瞧楚留香是如何击破的呀。只见楚留香笑道：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这个捉蛇的玩意儿也想用来对付人吗？ 白玉魔笑着说： 哼，我在捉魂撸一波，不但捉蛇，也可以捉掉你的魂魄，今天不妨就叫你见识见识。 说话之间，他已经递出了七八招，那招式果然是怪异绝伦，忽而轻点，忽而横扫，有时候轻灵巧变，有时候却是以力取胜。 这姑苏魔盖在他自己这件独创的外门兵刃上，那果然是下过一番苦功的。这种忽软忽硬的招式，那的确是叫人难对付的很。但他若非以能将自己手上的力道控制自如，也万万使不出这样的招式。 楚留香身形变化，似乎一心想瞧瞧这个如意波那招式上的所有变化，一时间他并不想出手把他给击破。要知他的事武之心那委实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呀，他瞧见了一件新奇的兵器，那实在要比一点红还要觉得有趣儿、好奇十倍呀。是以普天之下无论多么奇特古怪的外门兵刃，他几乎全已经知道破法了，如今突然出现了这如意波，他怎肯放过？在没有完全明了这如意波的招式变化之前，他简直就舍不得叫这个白玉魔住手了。但这样一来，他却难免要屡遇险招，有时候他竟故意露出空门破绽，为的只是要诱出对方的绝招。那乌光闪闪的毒爪好几次都已经几乎就沾着了他的衣襟了，就连一点红都不免替他暗中捏把冷汗了。 白玉魔站得上风，精神抖掌，掌中的如意波的杀手绝招更是层出不穷，逼得楚留香一路向后直退。楚留香却突然大笑说： 哈哈哈哈，原来你这如意波的招式也不过如此而已，哈哈，用来捉蛇倒也勉强可以对付，要想捉人你还差得远。 白玉魔喝道： 老夫的如意波的招式你是一辈子也休想瞧完全的。 这老奸巨猾的恶盖，他好像已经瞧透了楚留香的心意了，他知道楚留香未将他的招式完全瞧过之前，那是绝对不会出手的。他这话正是激怒楚留香，楚留香不出手，他的招式才能够尽量的施展，何况他这如意波还有一招最厉害的杀手，那至今是迟迟未发的。 只为了要将楚留香逼入绝地，他才好一击而中，将楚留香力毙于刀下。楚留香呢，他也明明知道，却偏偏还要故意激他，冷笑着说，呵呵，你早已经千里寄穷了，我就不信你还有什么妙招，不信来来。他一面说话，一面已经退入了屋子的死角。楚留香的胆子太大了，他竟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，为的只是想瞧瞧对方的招式的变化而已。这个赌注实在是太大了，中原一点红实在想不到世上竟有这种将冒险视为游戏的人，他也不知道这算是愚蠢啊还是聪明啊。钓鱼那虽是聪明人的游戏，但若是以自己的身子为诱饵来钓鱼，那简直像是那鱼鳃钓塌了。楚留香等着白玉魔上钵，白玉魔也正是等着楚留香上钵。等到楚留香自己退入死地，白玉魔骤然狞笑道，老夫的杀手你瞧过之后，那可就活不成了。眨眼间他又攻出了七刀，楚留香又一一闪避过去，只见那如意波突然抢入中门直击而来。楚留香的身子一缩，后退了一尺，算准这如意波的部位，已是绝技够不着自己了，大笑道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要是再不……话才出口，只听嘶一声响，那乌光闪闪的鬼爪突然脱离了爪身了，向他的前胸直抓过来。这捉魂如玉钵的杆子里竟然装着鸡黄，白玉魔只要在握手处轻轻一按，那鬼爪便可直射而出。鬼爪上带着四尺的链子，三尺六寸长的如意波骤然间就变成七尺六了，本来够不着的部位此刻已经够着，而且还有余。楚留香这个时候已经退无可退了，他知道自己只要被鬼爪抓破一丝油皮也休想再活下去，以一点红之武功在旁边瞧着，瞧得自然比动手的人那要清楚得多呀。他见白玉魔这一招使出，也不禁叹了一口气。是楚留香此刻的部位，那的确是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了。那爪上若是无毒，楚留香或许还可以用分光捉影的手法将鬼爪捉住，但是爪上的剧毒，那简直是连碰都不能碰的呀。钓鱼的人眼看就要葬身鱼腹了，楚留香自然也不免吃了一惊，但他虽惊不乱，在这生死存亡寄于一发的刹那间，还是被他想出了变通之计。只见他肩头一动，手里已经多了一样东西，鬼爪堪堪已经抓着了他的胸膛，他竟已将这个东西就塞入了鬼爪里。只听咯一声响，鬼爪以合拢收了回去，爪上却抓着一件东西，甩之不脱，竟是一个画卷。要知道楚留香的手法之妙，天下无双，他若要取别人的怀中之物也是易如反掌，何况是他自己怀里的东西呢？是以他才能在那千钧一发的刹那间将画卷取出塞入鬼爪，以这一抓来势之瞬即，若是换了别人，画卷取出的时候那胸前只怕早已多了个大洞了。这画卷虽然重要，但是在自己性命危急的时候，无论多少珍贵的重要的东西，那都是可以舍弃的了。白玉魔实在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一招，一击无功，面色立变，立刻后退了七尺，生怕楚留香反击过来。 谁知楚留香竟然动也不动，只是微笑着说：“ 你虽想要我的命，我却不想要你的命。如今，你的本事既已显过，不如将找上的东西还给我，快快走吧。”白羽魔虽不知找上抓的是什么，但是在楚帅楚留香怀中藏着的东西，那想来不会是平凡之物啊。楚留香这样一说，他的心里更是动了怀疑，冷笑着说：“你可是要我将这卷纸还给你？”楚留香笑着说：“要捉魂的鬼爪，哼，只能抓住一卷破纸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”“ 是啊，是啊，既然是破纸，那你为什么要我还给你呢？” 楚留香的心里虽然已不免有点着急，他暗想：“这个家伙果然是老奸巨猾呀。”口中却淡淡地说：“你若想要，好了，就送给你回去擦鼻涕擦眼泪，都没有什么关系啊。” 白玉魔阴恻恻地笑着说：“嘿嘿，此刻要流眼泪的这怕是你吧。”他竟又后退几步，将画卷取下展开一瞧，只不过瞧了一眼，面上突然露出了奇异之声，他放声大笑：“ 啊 啊！”楚留香见他笑得奇怪呀，就忍不住说：“你笑什么？” 白玉魔笑着说：“你将仁慈老婆的画像藏在怀里做什么？怎么，瞧你年纪轻轻的，莫非对人老头子的老婆起了单相思了吗？” 白玉魔的这句话说出来，楚留香真是又惊又喜呀。他大破铁鞋，寻不着的解答得来竟然全不费功夫。他惊喜之下不觉失声说：“走吧。” 秋灵素原来是嫁给了昔日丐帮的帮主，果然是地位尊贵，声名显赫，那要比西门谦等人要强得多了。 白玉魔瞧着他的模样，像是也觉得十分的奇怪。“ 啊啊，秋灵素是谁啊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你方才不是说他乃是仁慈仁老帮主之妻吗？”“ 哼，仁慈的老婆姓叶，叫叶素贞。” 楚留香失声说：“那么这个画上 啊，这画上那正是叶素贞呐，你藏着他的画像啊？怎么，你还不晓得他的名字啊？” 楚留香恍然说：“ 难怪江湖之中无人知道秋灵素的下落，原来他竟已经改了名字，嫁给了丐帮的帮主。 哎，以这妖女昔日的名声之坏，若要嫁给这个武林中的显赫人物，自然那是要改名换姓的。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了呀。若要嫁给这个武林中的显赫人物，自然那是要改名换姓的。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了呀。” 白玉魔厉声说：“ 哼，你若骂那人老头子，将他骂成乌龟王八都没有关系的。但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他的老婆那却是端庄贤淑，对人宽和，连对我白玉魔都觉得有些佩服了啊。你若对他出言不逊，丐帮上下千万个弟子可没有一个人饶得过你的。” 楚留香知道那秋灵素嫁后必定已经是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，这种人他素来最是赞美，自然再也不肯说破他的昔日的恶迹了。他的目光一转，问道：“却不知这位任夫人此刻在哪里？”白玉魔冷笑着说：“ 嘿嘿， 瞧你色眯眯的不像好人，莫非足已经打到人家寡妇的身上去了？ 哎，人家却是贞洁的很嘞，你这个癞蛤蟆休想吃的天鹅肉啊。 楚留香的眼珠子又一转，缓缓地说，因此将你逐出了丐帮，害得你东避西藏，十几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，你怎么就难道不恨他吗？ 人已经死了，恨他又能怎么样啊？ 他虽死了，但他的妻子却未死啊。白玉魔狠狠地瞪着他，用手拔着他下巴颏上几乎已经快被他拔得一根不剩的胡子，他在凶恶的目光之中渐渐就露出了笑容，缓缓地说， 你讲的这个话虽然可恶啊，却是投我的脾胃了。 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，这个道理我倒是清楚得很呢。 难怪别人都讲楚留香乃是世上最可爱的恶徒啊，就连我此刻都渐渐地开始喜欢你了。 楚留香赶紧说，那么他的妻子现在何处？ 只可惜我也不晓得呀。 楚留香呆了呆，拱手说，再见。他拱了拱手，转身就往外走。 白玉魔大声喊，我虽然不晓得呀，却是有人晓得的。 楚留香立刻顿住了脚步，回身说，谁？ 哎呀呀呀，你难道想不出吗？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 南宫翎本来也许会告诉我的，但是现在却未必了。白玉魔鬼笑着说，别人有粒珍珠，你空口去要，他自然不会给你的。 但是你若用比珍珠更值钱的翡翠去换，他难道还不肯给你吗？ 楚留香想了想说， 我的翡翠是什么呢？白玉魔一字一字地说， 那黑衣小子的来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